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陶阳子睁开眼来，对着空空的蓝天，他觉得一时寒彻入骨。他挣扎着向前走上几步，这几步其实是爬行的。他想爬到近处一棵树下，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听人说，在死之前会见着死去的亲人，他的神智一时清明起来，能看清那棵树周围绿色葱葱，甚是清新。他并不怕死，他想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去迎着他。他向那棵树爬过去。他终于爬到树下，这是一棵孤零零的树。山里多的是树，但这一片小坡地上，到处裸露着高低不平的青白色山石，只有这一棵树。树在坡上生长出来，伸着华盖一般的树枝，上面铺着绿云一般的树叶。陶阳子靠着树坐下来，一下子就歪倒了。这一倒下，他挣扎着再无法爬起来。他歪着身子，昏昏乎乎地看着树叶上斑驳的阳光。山里天气实在变得快，骤雨初歇便是阳光明艳。阳光从夜隙中洒落下来，形成一圈圈的光晕。在陶阳子最后一点意识中，他想到死。死也许就是这么简单，明快而舒展。任秋雨胡桃大概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就融入了他。陶阳子觉得自己的身子变得轻飘飘的，向上浮去，浮到树上去，浮到高空去。他身下的山河大地如铺在一个棋盘上，山为黑色，水为白色，山水呈现着一个黑白棋局。他在这黑白棋局之上摆谱复盘，随意地摆布着山水之棋。他的心暖洋洋的，他的意识暖洋洋的，死原来就是暖洋洋的。没有压力，没有束缚，没有责任，也没有耻辱，没有情绪，没有怨恨，没有杀戮，也没有斗争，没有钱，没有物，也没有精神道德上的固守。几十年人生的压力都消失了，残生的意识中只有一点飞升起来的感觉。无数的黑白都融成了一体，不再有分别。那些累人的一切 都没有了，没有，也随着没有了。陶阳子再次睁开眼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是躺在树下，而是躺在一个棚屋内。棚屋很矮，但很宽，室里暗暗的，几乎没有什么光。两边没有窗子，那隐隐的光是从竹篱笆墙上糊泥剥落处的缝隙里透进来的。陶阳子费神地想着，就像对着陌生的棋局，需要思考一下，这棋局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呢？他只想到他是躺倒在一棵树下的。那么，是什么接引他来到了这里？莫非是死？陶阳子的身体依然没有一点力气，那些梦境般的感觉却还清清楚楚地在心里。他觉得身体不属于自己，只有一点意识流动在自己的身体上，而感受到的却又是一种重负。他遗憾自己为什么不留在那个没有压力重负的境界里，他为自己的睁眼而懊恼，他应该在那个境地里多待一会儿。听到旁边有一点声息，陶阳子的眼珠动了一动，模糊地看到一个人站在身边。他不认识这个人，在梦中也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个人的脸轮廓硬硬的，手却有点软。细看一眼，这个人穿着宽大的粗布衣，完全是山里人装束。慢慢的，陶阳子能想到，是这个人救了自己，是这个人把自己弄到这间棚屋里来的，是这个人把自己从死那边拉了回来。陶阳子现在躺在屋的阴暗一角，身下支着一个小床，说是床，其实是用竹搭起的一个架子。这个人正低头朝他看，可他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容。陶阳子有点疲倦地闭上眼，眼睁久了，他觉得眼皮是重的，而他唯一能动的就是这眼睛。迷迷糊糊中，他的意识又流开了。陶阳子的身体整个垮了。陶阳子并不知道，他已经在这里躺了半个月了。就是这个人在树下看到了他，先用手试试他的鼻息，发现他还算是个活人，就把他背到了这间茅草与竹搭建的棚屋里。这个人以往独自生活在这里，半个月来，这个人经常做的就是用手去试一下陶阳子的鼻息，并给他的嘴里灌一点水和稀汤。陶阳子到死那里去过，在死的边缘盘桓了许久，看着如死一般躺着却还有微气的陶阳子，这个人一直在想，他还有没有机会再活下去，他会不会永远都是如此，不死也不活呢？要不是正好山里下起一场阵雨，陶阳子也许被山里的动物当死人吃了。这个人从山那边回来，看到陶阳子的时候，陶阳子的身体上爬了许多的蚂蚁。这个人曾经犹豫，该不该把这个将死的人搬到棚屋里来，他是不是值得费这个事儿？陶阳子的心智受到了沉重伤害，目睹任丘与胡桃的死，接着 又目睹了战争的血腥惨象，他搬了多少天的死人，那死气进入他的身体与心灵中，再加上行走了那么些日子，饿着，累着，悲伤着，屈辱着，他承受了种种的人间灾难，在风里雨里，在苦里痛里，病一下子发作起来。他生了好多种病，他的脚上都是血泡，手背的皮肤溃烂，烂水淌到哪儿，哪儿的皮肤就跟着溃烂。他的内在百结缠绕，坏了心，他的精神机遇坏了肝，他的胸脯高烧坏了肺，他的腹部因饥饿而坏了胃，他的小便赤色，显是坏了肾，他的呕吐绿色，显是坏了胆，他几乎是五脏俱坏，并发着炎症。所有的病集中起来，打垮了他年轻的身子，这些症状同时表现出来，便化成了一种症状，如死。但他还没有死，还有着一点呼吸与心跳。这个人用山里最充分的东西来救治陶阳子，山里多的是树木、泉水与野草，这个人砍木柴烧火，用热水把陶阳子洗净，裹在棉被里，每天灌他野草煮的水喝。这个人平时生病也是喝野草煮的水。这个人了解多种野草的作用，就是被毒蛇咬了也能用野草治愈。这个人自己吃的都是山里野物，采到的野山菇与捕到的小野兽，很少能吃到米饭。这个人让陶阳子喝的是稀释了的汤，仅此而已，似乎是让他自生自灭。这个人给陶阳子的除了野草野物之汤，便是安静。然而神奇的是，陶阳子因重症坏了的心肺肾脾肝，在这消炎与静养中渐渐好转。他到底还年轻，生的气息慢慢在机体中恢复，生的力量开始占了上风。死本来是来势汹汹，可遇上了对手是一副毫不着力的软绵绵棋风，下得无趣，再下依然无趣，结果是投子而去。病魔再也使不出力量来，因为没有挣扎，也就没有缠绕攻击的反作用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陶阳子第二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清了面前的这一张脸，一张山里人久瘦日晒雨淋的脸，满是红黑之色，但并不粗糙。这个人正看着他，显然注意到陶阳子眼球的活动，发现了他生的痕迹。多少日子以来，这个人并没有想到陶阳子会活过来，只是略尽人事地照料着他。可他毕竟在自己的手上活过来了，这确实是让这个人高兴的事儿。陶阳子有点费力地睁着眼，这次看得更清楚了一点，这个人正坐在他床边的竹椅上，脸对着他的脸。竹架子搭起来的床也太矮了，与椅子一般高。 上次陶阳子看到这个人似乎很高，因为他是从低床朝上望。现在两个人相平，陶阳子发现这个人应该不怎么高。接着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你活过来了。陶阳子没有听清话意，他曾经听过不少种方言，但都不像这个人的口音。一时间他觉得自己是在一座炼狱中到了一个介乎于地狱与人世之间的地方，一切都是粗的、黑的、暗的，而唯有这个人操着的是奇怪的话音。这个人忙起来，先用毛巾给陶阳子擦了把脸，随后给他喂了一碗很稀很稀的米汤。陶阳子的意识渐渐复苏，所有的痛苦都随着死离他而去，只是他的身体一点力气也没有，生气与活力还是那么微弱，微弱到若存若无。陶阳子望着这个人，他想用眼光表示谢意，肯定是这个人救了他，还给了他这么一个生存所在。至于他病恶交加已近死亡，又是如何被救活的，陶阳子无法想象。看到这间棚屋，听见外面的风声，陶阳子知道自己还在山里。这个人看懂了陶阳子的意思，笑了一下，这一笑使这个人平板的脸顿时有了生气。本来这个人面无表情，很少有笑。这个人说：你总算是个活人了。陶阳子这次能听清这个人的话中的一点词意了，只是这个人的地方口音特别重，重到说话似乎有点不那么顺当，咬字不怎么清晰。天快黑了，山风很大，拉长声音呼啸着。喝了小半碗稀汤，陶阳子有了一点精神，他想对这个人表示一点什么，可这个人走开了，自去做事了。陶阳子又睡了一会儿，再睁眼时看到这个人坐在门边的长条凳上做竹器，说是门，其实是一挂草帘，上中下各扎了一根竹棍，帘子有缝，透进光，吹进风来，几根草尖在风中摇晃着光。棚屋中间有一张大床，另一边放着一张桌，旁边有一个碗橱，都是竹子的。这个人披着竹篾，竹篾在手里跳动着，篾青闪着一点绿绿的光亮。一盏油灯挂在床另一头的竹篱笆墙上边，棚四壁挎着靠着一些简单的山里人的用具。陶阳子想，这个人就生活在这里吗？他是看林人吗？看得出这个人是独自生活的，好像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不少时间。这个人又为何独居此地呢？陶阳子毫无生气地躺在昏暗的棚屋里，看一盏油灯之下坐着的一个孤穷的人影。陶阳子空落的心中引动了许多过去的念头，如线网似的张开来。以往的生活轰的一下响着一声巨大到无的声响，如潮水似的涌到他的心中来。前些日子里无法思想也不敢思想的一切